山为了红艳秋，人别离，故人却又别离，同红颜难去，不知此心何寄。红颜旧，任凭都穿心意，唯不变此情永远。 我无限

想在哪儿见过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《乐听经典》，我贾悦。看看时间呢，我们今天的节目会在现在耳边听到的这首周华健的《爱相随》当中结束了。希望您能够喜欢今天贾悦为您所做的这些歌曲的安排，祝您今晚有个好心情。 全心全力，一生情只为这一次与你相遇，情难了，难再续，难再续。人纷飞，爱相随，哪怕用一生去追，我又怎么能追得回？与你相偎，我为你痴。 北京时间19:00。